这一轮开个胸，敢不敢这迷幻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大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鞋子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 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朴树为电影《冈仁波齐》所配唱的主题曲 No Fear in My Heart， 我心中没有恐惧。可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这两天我刚刚看过他跟阿雅录制的《奇遇人生》，就觉得这个人是标准的宅男，然后有很多事情这种新鲜事情他没有去关注过或者经历过，他的心里其实是蛮多这种恐惧的。他比较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待着，一个人在家里做什么都自在，不管是看电影、看小说，一会儿听听歌，他觉得非常放松。所以他不太喜欢参加综艺节目，刻意地在镜头前表演或者是寒暄，也因此几乎也没有太多的节目敢去邀约他，因为他本人真的很不喜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看阿雅制作的这档，我觉得算不上是综艺节目的纪录片，对，它应该算是纪录片形式的综艺节目。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场，他一脸不情愿的就对负责拍摄他的摄像和导演抱怨自己不应该来这个节目，他觉得不太适合，但是他会负责的跟你去把这个节目录完。他表示他自己不太喜欢骑摩托车，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从来没骑过。当时他坚决的态度真的是不容任何人去质疑，可是等到他真的骑上去了，他脸上那一抹真诚的笑容也不容大家忽视，尤其是那句特别酷特别爽和一开始的反应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朴树这是不是装的，真不是装的，前后的这种态度不一，我觉得 是一个从来没有走出自己的房子，然后没有涉猎到这个领域的人，他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这种抗拒，所以他很自然的排斥，不想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因为签了合同要来参加这个节目，所以就得尝试。可是一尝试了，感受到了这个运动所带来的愉悦感受之后，真的就不一样的感觉，不排斥，然后就开始慢慢的有点喜欢了。其实这种转变，你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或许就是一瞬间。所以我觉得不单单是朴树，就连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但凡是有一些宅的朋友，都不妨在自己有假期有时间的时候出去去尝试一下新鲜的一些事物，或许你也会感受到，哎，比宅在家里面更愉快一点。好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朴树的《冲出你的窗口》。 世界有时就像一个谜样的漩涡，到处不满意或让人沉默不说。你可知你胸中有着热血汹涌，时光它飞逝而过，来不及就蹉跎，快从你的窗口冲出，就用你头也不回的速度，快穿过这最幽暗的山谷，寻找他曾送给你的礼物。你是自由的，自由飞舞的，你可只有远方等待着你去想象。

自己这段时间真的需要钱，就使他再次成为大众的焦点。一时间，朴树缺钱这个话题引爆了各大社交平台。媒体在写到他与金钱妥协的同时，总会一并强调这位音乐才子过往淡泊名利的样子。很多关于朴树的文章都会提到他曾经借30万给刚刚认识没几天的少年，而结果这个少年带着钱就蒸发的故事。而另外一个则是被反复提及的事情，就是说朴树在发行三张专辑之前出道十几年却只有26首歌，还撑不起一场完整的演唱会，导致好朋友张亚东见面就劝做一张新专辑吧。他对朴树说，有那么多人喜欢你，你可以用歌曲跟他们交流，你还可以赚钱的呀。结果朴树反问，为什么要赚钱？因为这些故事，朴树成为公众眼中那个与世无争、不图名利、对钱完全没有兴趣的人。他坦言，去年说自己没有钱，就只是因为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想拍3支 MV， 同时要拍3个 MV 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那会儿他真的有点头疼。其实对于朴树个人而言，他认为他自己的现在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优越了。他说，而且我从没有想过我要过更为优越的生活，但是问题是他还有一个十几人的团队等着他养活。 当微风轻划过了脸上，这夜色真好，你就静静靠在我身旁，看灯火亮起，为什么会伤心，又为什么叹息，今夜一去不回，时间尚早，快和我拥抱。 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小镇，我会默默地捡起我的冬天，疲惫的火车，素不相识的人群，那里是我曾放牧的田野。远方有一盏灯火在为我祈祷，而你可知道我的汗水将淹没寒冷的异乡。哦，可别哭，我的爱人，请快些寄给我一把镰刀，让我回来后收割你的眼泪， 来自于朴树所演唱的《火车开往冬天》。我今天的音乐灵感大部分线索都是来源于鲁豫对朴树的采访。鲁豫认为朴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他身上所有特质都会被公众合理化，幻化成一种美好的气质。人们爱他的脆弱，他的干净，他的清高，以及他的孩子气。但是事实上，这些称赞令朴树本人感到很别扭。他说，那些是我的一部分，但我是一个很立体的人，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人。他跟所有人一样，内心深处也有对名利的渴求，也需要被别人赞美，希望有衣食无忧的生活。离开舞台那几年，如果有人把他忘记了，他也会感觉不太平衡。他会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斗争，用很多年的时间来看清哪一个对自己更为重要。做音乐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的暴躁、极端、不宽容。生活当中，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人。他矛盾，试图让自己变成毁誉不动的那种人，又渴望别人能够给他肯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还是不够强大。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件事情。朴树会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哪怕只有一丁点，也会被他无限放大。记者雷小雨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Hello 朴树》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件事情，说有一天朴树发给他一封邮件，大概是讲他在朋友圈里看到他转发一篇文章很喜欢，于是呢他就登录了那个公众号，结果还看到了一篇写自己的文章。看完之后，他认为作者对他全都是各种的挤兑，他想留言，可是他当时没有留上，于是就把这篇文章和他想说的话全都发给了雷小雨。这个他仅仅认识一个月，见过两次面，前后聊过六七个小时的记者。雷小雨说，他是歌手，我是记者，我们并非相知已久的老友，但他还是写了这封邮件，流露的是他的真诚、脆弱、孤独和不服。事实上，在雷小雨看来，那篇文章并不刻薄，也没有全都是挤兑。如果真的要说有刺眼的话，可能就是那一句，毕竟趣味和能力就是那样子。雷小雨形容这句话像海面上高高凸起的一块尖利的礁石，划到了朴树的皮肤，他被刺痛了。至于那篇文章到底是什么，我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但是我当时找到了小雨频道，然后他所说的那个 Hello 朴树先生， 其中有这段文字是朴树自己写的。雷小雨写道，夜深了，但他难以入睡，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就是朴树，这些年我很努力，起码某些方面才进没进我不知道，至少我还愿意不计代价地做这件事，尊重所有观点，接受一小部分，不想争论，只想说一句，居高临下并不是一种高级的态度，那只能看到某一部分，肤浅得很。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朴树的《九月》。 北风就从今夜开始吹起，我的心灯火闪忽明忽暗，怎么说清，怎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等那聚会要散去时，月深人静，谁不醒？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 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朴树，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他的《他在睡梦中》。 惊讶我们的夜，夜看着你睡在我身旁，像孩子一样，我多想要信你，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耶。有情人啊，醒来吗，快看着我说你也爱我。 朴树演唱的《他在睡梦中》。朴树说他第一次见到高晓松的时候，有一种被狠狠地打击了一下，他说就是听他一说话就把我给喷晕了。我觉得原来还有这么有才华的人，读过那么多书的人，就是一下子就觉得慌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稀奇古怪的人，很多很厉害的人，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应该抓紧时间多看书。还有就是他在自己没有演出的那段日子，他的经纪人小健迫于生活就去卖了一阵子二手车，后来朴树知道之后就教育了他一堆，他说我就说别急着去赚钱，人一辈子该赚多少钱吃多少粒米，老天爷少不了你的，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哪怕应该去做推动社会往前走的事。他告诉小健，即使这个社会这个行业现在再怎么不靠谱，将来也会慢慢变好的，叫他一定要往前看。结果这些年下来，朴树说他所说的这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但是小健仍然被他影响了，离开了二手车行业，一直陪着朴树到今天。 回看朴树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基本都跟了他很多年。他说，我觉得我是不是我的蛊惑能力还挺强的，而且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想做一点不太一样的事情的自己。他还说，自己去英国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想做很酷的事情，朴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这样。他说，这个世界就应该足够的丰富，应该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这样社会才不至于太过单调。如果他能够重新活一次，他说他一定会在年轻的时候活得更为疯狂，更为肆无忌惮。 早上的房间是安静的，不重要的一天又开始了。当阳光照着，并不急着开放的百合，它像一首不喧闹的歌。哦，多愿让时光这么溜走，就这么溜走。咖啡在手边还是热的， 心情不好的原因，说他有一年在家里面看电视，介绍模特儿的年纪，他看到那个人只有十几岁，他就突然反应过来，说自己原来已经这么大了，然后他就马上到后海找朋友一起玩，结果那天所有的朋友好像都不在状态，每个人看起来都有气无力的。 他说那一天我觉得特别黑暗，不敢回家睡觉，就跑到一个桑拿挤在大厅里跟很多人一起睡。从那时开始，我就突然觉得人会老会死，然后有好多年就一直没有走出来。那是朴树第一次面对衰老和死亡感到恐惧，而如今他已经44岁了，年纪在今天对于他来说就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他说老不可怕，我怕失去勇气。在我看那期鲁豫有约采访朴树的节目最后，鲁豫对编导说，他其实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喜欢朴树，除了他的音乐作品好听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朴树身上有一种特别可贵的东西，脆弱。不知道我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找到这些的蛛丝马迹是不是你喜欢的朴树。如果你有不同的听歌感受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继续保持联系了。好，节目最后听到的人就是朴树的音乐作品 Newborn， 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近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牌香烟，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